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不寻多主流，不甘于平庸。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更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 ，Top Five。 毛不易《春天下降》两位。 江南桃花三月红，一寸往事一寸梦，千里送君留不住，三尽韶光两空空。我说江南桃花三月红，人生何处不相逢。天涯咫尺情归处，回风不改酒香浓。 Top Four。 海一帆建安1028上升一位。 我们经历的季节，展露的风采都是最美的意外。我们虽然无奈，却无法更改，在心底看了一眼。 马琛悸动上升三位。 朋友说寂寞了别怕，找个人来牵挂，可不知道他在哪里呀，他在哪个角落对着谁说着痴话。朋友说寂寞了别怕，找个人来牵挂，可不知道他在哪里呀，他在哪个角落对着谁说着痴话。 陈艺萌没有你的梦里保持不变。 飞过海和山，还是找不到你的影子，却发现自己快要记不清你的样子。 Top One， 田宇哲天使的梦想摘得冠军。想了解更多完整的榜单内容，请持续关注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每周一晚21点播出，每周二中午12:30重播的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 不随波逐流，不甘于平庸。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Here we go。 FM 982 AM 927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介，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天生好嗓，魅力开唱，欢迎各位在北京时间18:04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曼宁。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 982和 AM 927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哎，大家应该已经都知道了，我们应该是一个可以唱的可以看的节目。 是的， 大家呢可以在唱吧的 APP 里面点击右下方的发现，在直播专区里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同时呢，还可以通过微信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可以实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啦。 欢迎各位新老的朋友哈、啊， 嗯， 我们这个节目呢，每天都会有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没错， 还是非常厉害的年轻力量会出现我们的节目当中。青年广播嘛， 对，今天又是来了一位啊。 怎么说呢，我觉得是一个全能的青年啦。邓一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库卡清唱社的邓一。 欢迎邓一。 哇，欢迎。 哎， 是我的校友。哎， 对，中国传媒大学对吧，北京广播学院 对 不对，其实有很多的系别，比如有表演系， 对， 有播音系，有戏文系，是不是还有， 对，有戏剧影视文学。 他这个戏我非常的佩服了。 对，就是给我们，就是没有他们我们的声就出不来的那种录音系啊。 哎，欢迎欢迎啊。 来， 录音系啊是需要严格的选拔才能上这个系别的，对不对？ 嗯，对的对的。 啊，比如说多严格，严格到什么程度？ 嗯，就是毕竟是艺术生嘛，就会有艺考。艺考的时候呢，就是他要求你一定要有一个音乐相关的一个特长。比如说我呢，我就是拉小提琴的嘛，所以我当时就是在面试的时候，对，然后拉了帕格尼尼第一协奏曲。 哇， 对，就是， 练了多少年练这个曲子？ 没有，曲子都就练了半年吧。 啊哈，但是你有技巧啊，有记忆，你得 练习啊。对，小提琴你拉了很多年了。 多少年？ 小提琴现在是快20岁，然后那个时候应该是就从快4岁的时候开始练， 快4岁，那就是3岁多， 16岁了，对， 16年， 就16年了。 哇，你的耳朵已经很厉害的，因为小提琴是自己找音准的乐器啊，还有二胡之类的，虽然少了几根弦，都是一样的难拉的乐器。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去报考录音系会不会有什么优势？ 当然了， 会啊会啊，就是如果你就是特长展示的水平高的话，会有加分的。 哦， 是这样。 对，其实在听我们广播的一些有志于要考这个系的青年朋友们， 快来留言啦，在我们的 看看我们今天一一的表现哈。既然是合唱团，自然会有唱歌的部分啊。 对对对， 阿卡贝拉特别在乎音准的一个系别， 嗯，没错， 对对。今天也带来了他自己的非常棒的歌声，我非常期待他的一首歌哈。 那要不我们先进入这个先声夺人环节。 对对对，走一走这个小环节啊，先声夺人。 我只想唱歌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欢迎大家来到先声夺人环节。在这个环节之前呢，我们先要给大家送上一个小福利了。 厉害了， 什么福利呢？哎，这个海南航空北京直飞拉斯维加斯哈，直航一周年，也就是11月28号到12月1号，海南航空的官网在或者是在它的 APP 购买北京到拉斯维加斯的往返机票，最高可以享受9折的优惠，而且12月2号当天呢，专享经济舱特惠含税3800元起，公务舱21900元起，也可以说很便宜了。 是的，而且11月30号来东方新天地活动的现场，好朋友们可以获取海航机票、现金优惠券、拉斯维加斯定制礼物，更有机会赢取机票、酒店大奖，免费游世界娱乐之都拉斯维加斯。 哇，在那个去游玩之前，是不是要先听一下我们的这个录音小姐姐先带来一首什么样的歌呢？ 对对对，今天我们的依依带来的是孙燕姿的一首歌曲。曲哈，而且他唱歌的这个设备就是唱吧，所有在我们的所有的体验店里都可以体验到的部分。 这简直就是一个电台 KTV， 这不就是我们节目的特色吗？电台 KTV。 是的是的，准备好了吗 ？OK 是吗？那就开始了。你的第一首歌叫做《科普勒》，对不对？ 对， 掌声欢迎， 欢迎。 Oh, 这个第一次啊， 哇， 我是第一次感受到我们的现场的嘉宾在用现场的唱吧的系统去还一首 KTV 进去、嗯、我们先请，对，我们先请邓一把那个刚才你唱的那个歌，它还在播放吗？应该没有了吧？ 是关掉了是吧？ 对，我们还需要点一个暂停，要不然你的下一首歌它就会现在播出来。 这所有的都是自动的 DIY 手动。 好， 对， 现在已经全部都调好了，我们请邓英回到我们的访谈区。 怎么样？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火星平台上哈，已经哈、啊、是不是已经炸掉了？对，在这个清新boy老朋友啊，送上了好多小火星，然后小魔女云朵、刀具、小乔，他们都已经来到了直播间来观看你刚才的那个演唱啊。 第一怎么样的感觉？第一首歌曲在这里唱 KTV， 毕竟是直播嘛， 是的，我们 是 live 的， 紧张啊， 现场。 哇，我们觉得你很稳啊， 很稳的，很稳定。 你开口的时候我们就哇， 谢谢谢谢。 选择每首歌曲都是每个歌手精心去选择的、嗯、因为我们每次节目有800万在看嘛，人对不对，800万人在看我们的， 对，有好多呢。 为什么选择这首歌曲？孙燕姿的，孙燕姿的，开玩笑啊， 首先还是很喜欢孙燕姿吧，她唱歌还很有态度 啊、 就是包括选专辑的话也会真的是从海量的 demo 里面来挑她自己就是适合自己然后呢能表达自己情感的歌。然后这首歌呢其实说不上特别具体的为什么喜欢它、 啊、 首先是觉得唱得很舒服、 嗯、 是一个很适合自己声线的歌，其次呢就是整个歌词的状态是一个很温馨的状态， 对对对， 就是伤感且温馨、 嗯、 是 的，没错， 神奇的 伤感且温馨、嗯、 刚才我和周准在你唱的时候我们俩说，哎，你说话的声好像跟唱歌的声音 对对 都不像一个人，哎， 我唱歌频率比较低。 我可学过声乐的啊，学过很多年的声乐、 啊。 其实他这种就是一唱歌的时候，他所有的口腔里的基因全部调动起来，是一种非常积极的方式。 哇！ 啊，就是一点都不懈怠的那种方式，瞬间调整到位置，跟拉小提琴是一样的，情绪上、 嗯、 生理的因素、心理的因素都到一个点位的时候， 对对 才能发出一闪一闪亮晶晶。 什么鬼？前面说的好专业，后面可变成了段子。 对对，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学音乐是非常严苛的一件事情， 嗯、对对， 不管是。是你的心理生理以及所有的想象是个高级的行为指示， 是的， 拉小提琴更是一样的，每个音都要找得很准确。 有没有觉得很辛苦、嗯、拉小提琴 枯燥的时候， 小时候真的是就是天天哭，一边练琴一边哭，真的，然后就是也曾经想过要放弃，然后后来就是父母就跟我说，说咱们再坚持一段时间，把这段时间坚持过了，如果不想放弃了，那我们就继续练下去，然后就坚持过去了， 熬过去了， 对对对。 这大概是在几岁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可能是还没上小学那会儿 啊，还是不懂事，主要是 对对对， 主要是怎么不让我跟小朋友出去玩呢？为什么我要来 跟朋友玩 是吧？ 其实很多的歌曲都在说嘛，听妈妈的话里，周杰伦先生。说嘛，他们都在干嘛，我在干嘛， 对对 对， 对 吧、嗯？其实大家都在听我唱的歌，就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对， 看的都是我画的漫画、嗯、等等这些哈。 对， 其实作为一个阿卡贝拉的成员，叫做你这个社团叫做 库卡， 库卡， 库卡。 英国应该是选择，因为每一个人都想唱歌，但是不一定都能进入所谓的团队。 对, 对, 对你担任的那一部分是什么呢？ 我呢，主要是唱女低声部， 女低声部， 对对对， 很难得吧？ 就是。的确就是我相对就是一般的女生来讲就音域会下潜的比较多一些， 你也很重要，你是 baseline 非常重要， 对对、 啊、 就可以唱 baseline 的那种， 对， 哇， 真的，有些女生啊是天生的女高音，像女高音、 对对 女低、女中、男中、男高、男低， 对对、嗯， 你们是真的是这样严格的 分，对，都有的，对， 哇，好立体、好复杂的一个乐团。 我觉得阿卡贝拉在这个练习的时候啊，是一件特别特别耗时间、耗精力的事情， 对对对， 因为不停的要调试、要磨合。 你喜欢唱歌吗，曼宁？ 我喜欢啊。 你唱个哆，我唱个咪，他唱个嗦，好不好？ 好， 来， 哆。 跑掉了吗？ 其实有一个音色就把它变啊就可以是吧？其实每天都会选拔这样，因为我也合唱过。其实老师有时候老师合唱指挥老师特别厉害，都是长发飘飘那种啊，大卷那种。然后哎，南哥，他非常清晰你那哪个音唱的， 对对对。 然后他们经常说。第二排第五个，你给我呀！你给我， 他们真的是耳朵会定位的特别准， 视唱力很厉害。 对、 嗯、 对，其实他有很多的好故事在。 术业有专攻哦。 对，大学里有发生很多好故事、嗯。其实我们今天这个挑战新歌声的节目当中，有很多视频的环节、演示的环节。嗯、我们今天跟唱吧合作，唱吧有非常棒的唱 设备，很厉害、哦。 对对对，我也想去唱歌，但是我今天是主持人的身份，听他去唱歌、 嗯。好。 第二首歌也有很多的表现，在魔音秀当中，第二首歌带来的是什么曲目啊？ 应该是徐佳莹的《失落沙洲》。 好难唱的一首歌。 失落沙洲， 情绪太复杂了，这 我自己也有点儿。 没关系， 小紧张， 没关系。 哇，第一首已经那么稳定了， 对对，旗开得胜了。第二首就是再接再厉啊，一部我们的表演区，来到我们的叫做魔音秀环节，对不对？ 对，魔音秀来了。 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我觉得徐佳莹这首歌曲《失落沙洲》是很多选手喜欢唱的一类歌曲， 但是我觉得很多人也不敢唱吧。 它需要非常棒的气息支持， 对， 画面感十足的歌曲哈、哎。你看到海之后，失落沙洲就出现了，一半是海水，一半是沙漠。 哇，我们后面大屏也是， 我们平台好高级，前边后面都是整个 MV。 咱们夺过话筒，我们也来唱一首吧。 依依准备好了吗 ？OK， 好，我们来听听。啊，一版的邓一版的《失落沙洲》。 要你回来，只是天又把回忆翻开，除了你之外的空白，还有谁会了解我 愛？又来到这。 只是等有一个人看开，给你的是你，不是我想的是你，想看见的我，我不是一个要你回来，只是等独自走入 非常非常动听的歌曲，来自于我们的今天的演唱嘉宾啊，欢迎我们的依依落座我们的访谈区，谢谢。哎呦，这个歌曲啊， 听得很沉醉啊。 对对，确实是因为很多的歌手会唱过这首歌曲。我觉得刚才依依的表就像一把小提琴一样，也有低音也有中也有高音。 我们觉得你音域很宽，刚才不是说自己是唱低音的吗？对呀、啊， 掌声鼓励鼓励， 很棒。刚才你在唱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导播间还有我们直播间都在 给 你鼓掌，很棒。而且我们火星平台上的小伙伴们也在给你鼓掌，谢谢大家。 这个我觉得第二首歌，第一首歌算是试探的话，第二首歌就是尝试去表达自己的情绪在里面。 没错， 这首歌啊非常的复杂，可以唱亲情，也可以表达爱情，也可以表达一个世界观。你会怎么喜欢这首《失落沙洲》的歌曲呢？ 嗯，既然叫失落沙洲嘛，我觉得更重点是表达一种失落感。 嗯， 就是在没有你之后，我的生活变得空落落的，就是心里少了一些什么东西那样的感觉。 嗯，失落且温馨，对不对？ 嗯、 对，哇，这个非常到位的总结。 没错， 我们希望很多喜欢唱歌的好朋友们啊， 对，大家 都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对啊， 这有一个非常好的 KTV。而且大家可以自由的选择，唱吧有什么，我们就有什么。 对，我们简直是一个哈、啊，就是现场的直播的，让全北京的这些听众朋友们，而且唱吧上面的朋友们，800万啊，都可以听到你在唱歌。那么给大家说一下报名方式吧，大家可以把这个你的这个录音小样啊，发送到挑战新歌声全拼 @163.com 发到这个邮箱里面，我们会有人专门去听你的歌声。如果唱得很棒棒啊，像依依这么棒的话，就可以来到我们节目了。欢迎大家哦 ！Fresh Radio 优选歌手， 哇， 严选 之作是的 哈。哎呀，太棒了！ 说的，要不然我们下一节目就自己去报个名吧。 就是非常好的机会，因为喜欢唱歌的人有很多，而且现在都在表达自己的情绪，摆一个手机直播一下，大家看到来到这边，有更多的人可以听到、看到。 没错， 这个 平台很棒哦， 北京城都可以听到哈。 对，只要你想唱歌，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然了，你唱的要好一点哦。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中国传媒大学16级录音工程学生，阿卡贝拉清唱社的成员，因为学过小提琴而喜欢音乐和唱歌的邓一，欢迎。 大家好，大家好。 是不是有很多的同学在关注这场秀？ 对呀、我有 舍友 舔着脸的让大家过来看我呀。 其实并没有 啊，就像很多朋友，我觉得你可能不认识彭大大，你认识吗？ 并不认识 啊。对呀、松松叔叔，你认识吗？ 很多很多。 对，现在他们都在给你送小礼物了，所以可能 谢谢大家喽。 对对对，是被你的歌声所吸引到了。 有没有在这个一路学习音乐的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那你要比赛是肯定有小提琴了， 对啊。 比如说唱歌这方面有没有演出或者比赛的经历呢？ 嗯，就是大概是从高中开始参加过一些学校的那种比赛啊，就唱歌的，然后 是 battle 的那种吗？ 也不能算 battle 啊，就是比较像校园歌手大赛那种。对。 白发的先生， 成绩怎么样？ 应该是我最好的时候是全场第二名吧，然后最后的成绩是第四。 第四名， 哇， 还是 还 是很满意的， 已经很 棒了，对，很棒，很棒，很棒。 那个时候唱歌跟现在唱有没有一些简单的变化？心理上啊，想法上有没有变化？ 那时候就没有什么想法， 对， 就是开心，然后就唱，然后 我就想唱歌， 好好练，就直接去比赛。 哦，是这样啊， 对，心态很 放松， 全场 对表达。其实我觉得，在每个人慢慢成熟之后，比如说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对一个歌曲的把握、要求，甚至表达的态度，有一些细微的变化。 对， 而且他是2、3月份出生的这个朋友，一定是很细腻的情。 没错， 非常了解哈。就比如你在选歌的时候，你会选择，因为有比如喜欢的歌单类型，像抒情的、偏硬一点的，然后布鲁斯、爵士等等，你会选择哪一些是你的歌单当中最 top 10的排名的？ 主要还是 可能像我今天唱的这几首，就是相对来讲， 慢歌， 对，相对慢一些的，会我唱的比较多，但是听的还是听的挺广的， 是吧？ 什么都听，但只唱这几种。 听的有什么类型的风格？比如说。 就是毕竟拉小提琴嘛，然后呢，也 狂想 曲，对，从初中开始在乐团，然后现在也在学校的交响乐团，所以就会听一些交响乐，会听一些古典音乐，然后之前还听过 hip hop 的 hip hop， 对，最近也很火嘛。 是的，你觉得他们 real 吗？ 我觉得看节目之前还是很 real 的。 你看，年轻人就是说自己的心声嘛，就一个节目放在那边是个业态，我们有权利去评价它。是不是？但这个形式还是很好的，对不对？ 对，形式还是就是，我觉得还挺欣慰的，就是原来就是只有就是那么几个人喜欢的一个音乐形式，然后通过一个节目来把它放大， 没错。 然后呢，就是让更多人来欣赏它，来关注它，我觉得还是 也是一件好事情。 对对对， 是的，是的哈。其实我们的依依也带来他喜欢的 MV 的作品哈， 对对对， 这首歌曲给大家推荐一下。 我来推荐的是 Fall Out Boy 的 Young and Madness。 对。 然后呢，这首歌是 Fall Out Boy 很少见的一首电子乐吧，然后毕竟是摇滚乐团嘛，然后这首歌就是加入了特别特别多的电子元素。 MV 也很有意思，是大概讲述了就是外面的世界和想象中的不一样，比想象中的更复杂，这样的一个故事。 哇，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听一下， 听听我们一一的推荐。 365天，文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 有故事的人才能听懂心里的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曼宁。 这个2、3月份出生的朋友挑选歌的品味真是棒棒哒。 刚才周准不停的鼓掌啊，这歌太好太好，我都没听过，太棒了。 第一次听。其实我们会觉得一首 MV 的成熟作品有一些，比如说歌好听，题材非常新颖，而他拍的就是一段段故事链接，而且各种的穿越，你大脑跳空放空又挣脱，那一系列的情绪都连在一起哈。厉害的作品啊，这个乐队叫做什么名字？ Fall Out Boy。 大家去听他的歌曲哈。 嗯， 时间过得很快，其实我们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哈。 对， 每次我们的时间过到这个时候你就应该非常的放松了，对不对？ 我尽量吧。 难道还没有放松吗？ 对对对，其实我看到他的歌单当中有两位新加坡的歌手，一位是孙燕姿，孙燕姿，另外一位就是蔡健雅，都是非常好的唱作人。 对，实力派哦。 对，哎，这个音色比较适合你，它是比较低的那个音色。 对啊对啊。 嗯， 你会另外一种音色展现给我们吗？ 嗯，这是一个我室友推荐给我的歌。他经常会推荐给我，就是他觉得特别喜欢的歌，也适合我的那种。然后呢一般就是他生日的时候，然后我唱给他，然后我生日的时候他画画给我。对，就是我们两个就是 这样的组合 的。 对，永远不会分开的。全球最佳 CP 就 是这样。对，我们两个就也认识很多年了，现在又是室友。 闺蜜闺蜜，哇。 哇，又是室友，天哪。 知根知底，我觉得太好了。其实我们觉得生活是有多方面色彩组成的，如果一个人喜欢画画，一个人喜欢唱歌，他内心有一部分一定是纯真美好的。 对， 说得真好。然后呢就 感叹一下自己说太好了。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单纯的世界永远是美好的哈。 嗯， 这一阵子大家心情都是这样的，希望大家把自己心中的暖阳部分呈现出来哈。 哎， 最后一首歌叫做别找我麻烦。 别找我麻烦， 不要找我麻烦。 嗯， 有请邓仪，有请邓仪啊。这个蔡健雅有非常好听的歌曲，其实我们听过她的很多 MV 的拍摄，比如说有张就叫越来越不懂，对不对？ 嗯， 她在去法国拍这个 MV 的时候，我觉得她蔡健雅是一个可以把城市的风景和内心情绪结合的很棒的一个女歌手。 对，情绪都在风景里，居然 没错啊。希望呢我们的依依来带的这首别让我麻烦啊，准备好了吗？依依 OK， 那 Let's go 了啊。点一下，是不是要点一下？对 ，OK。 是故意的吗？是我得罪谁了吗？这一天竟然每件事情都失算，只想转个弯，却绕到了飞机场。发现没枪在身上，好，乌云乌云快走开，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哦，乌云乌云快走开，劝你再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哦，你还想怎么样？ 我们的一只能唱到这里了，非常好的一个非常精彩的表现，我的唱吧真的很棒。 哇，还是要谢谢一，希望你能够经常来，是不是感觉这三首唱的还不够过瘾、啊？ 怎么样？还可以吧，一，你看我他现在回到我们的这个大席哈，感觉还是可以的哈。 唱过瘾了吗？ 还是很开心的。 身边的小伙伴都可以来我们的节目哈， 哦是哦、 只要你觉得你阿卡贝拉那个社团的朋友都可以来，先把男低音叫来， 我们介绍我们的成员都来 可以可以。 对，以后有新的作品可以经常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是的是的， 对，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后面您将会听到的是 FM 九八二的今晚有戏。明天同一时间呢，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挑战新歌声，将会有一位全新的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是的，谢谢邓一，谢谢， 谢谢大家， 大家拜拜了，我是周准， 我是曼宁，明天再见啦，拜拜。 又来到这个港口，没有原因的拘留，我的心乘着斑驳的轻舟，寻找失落的沙洲，拥抱那么多起起落落，想念的还是你望着我的眼波，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只是当有一个人看海，不再留下我迂回的徘徊，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只是当要把回忆翻开，除了你之外的空白，还有谁能来叫我爱？这个尽头，我也想再往前走，只是越